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1月24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中央网信办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严防违法失德艺人曲线复出。 京城京市新闻广播记者实地体验大厂进京全过程，为您带来生动的体验报道。 北京本轮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昌平、朝阳两小区相继解封。 国内方面，河南安阳通报狗咬人事件处理结果，当事人王新刚被撤职并调离执法岗位。 云南哀牢山四名失联地质调查人员遗体已经移交失联人员单位。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用更高效的安检措施助力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普京将来华出席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国双方正就具体事宜保持密切沟通。 财经资讯，中小企业纾困政策打出组合拳，部分阶段性惠企政策有望转化为长期政策。 前沿科技，我国成功发射高分3号02星，提升我国卫星海陆观测能力。 旅游文化资讯，为保障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明天0点起封闭。 好的，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为了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维护良好网络舆论秩序，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对违法失德明星艺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全网统一标准，严防违法失德明星艺人转移阵地曲线复出。 近年来，网上泛娱乐化倾向、低俗炒作现象屡禁不止，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等不良文化冲击主流价值观。一些网上有关明星的宣传信息内容失范、八卦绯闻、隐私爆料占据着网站平台的头条版面和热搜榜单，占用了大量公共平台资源，人民群众反应强烈。 本次通知从内容导向、信息呈现、账号管理、舆情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措施，要求严把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内容导向，加强正面引导，建立负面清单，禁止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含有宣扬畸形审美、低俗绯闻炒作、恶意刷量控评、虚假不实爆料、诱导非理性追星等内容。 根据通知，对于明星广告代言、品牌合作、商业推广等商业类的活动信息，原则上只能在各网站平台的广告位置呈现，而且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广告字样。对于明星影视、音乐、综艺作品以及相关的宣传片段、演绎评述等演绎作品类信息，含有明星个人标志的，在首页、首评、热门推荐、热搜榜单等环节，同一明星、同一时段，原则上只能呈现一条。 昨天，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发布第9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88名人员因违法违规，在行业内被联合抵制和惩戒，其中吴亦凡、郑爽、张哲瀚3名艺人在列。 网络表演直播分会自2018年起公布网络主播警示名单，此前已经陆续公布了8批，涉及358名网络主播。据介绍，网络主播警示名单信息公布之后，将会下发到各平台封禁，同步报主管部门备案。 本次名单中包含吴亦凡、郑爽、张哲瀚三名演艺人员及铁山靠郭老师这两位影响力较大的职业主播。网络表演直播分会表示，以上五名网络主播因粉丝量较大且具有鲜明的饭圈行为特点，有可能出现制造炒作话题、煽动大众情绪、组织粉丝雇佣网络水军、控制舆论走向等风险行为。 这也是网络主播警示名单第一次出现演艺人员。网络表演直播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呢，除了影视、线下演出等渠道，越来越多的演艺人员在直播平台开通账号，通过网络表演或网络营销，也就是直播带货，获取经济收益。 根据国家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相关精神，相关会员企业及时主动向分会报送了有关违法失德艺人的账号信息，分会组织内容评议委员会进行了评议，最终决定首次将违法失德艺人纳入到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当中。 一则是中央网信办严把明星网上信息导向，一则是行业协会封禁失德艺人和违法主播。对于这两条新闻，人民日报昨天评论说，目前我国网民规模超过10亿，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也需要人人携手出力，对污染网络空间的信息和行为说不，创作生态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产品，让网络空间始终正气充盈，我们的网络生活将会越来越美好。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京城京事。随着11月17号禁返京防疫政策措施调整，北京开始执行更为严格的禁返京管控措施。大厂是跨省通勤人员的主要居住地区之一，核查、核酸证明等是否会对交通造成影响？今天早高峰，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胡运清亲历了从大厂回族自治县澹台公安检查站进京的全过程。那么现场的体验、跨省交通的实际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运清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体验到的情况啊。 我现在呢是在距离大厂回族自治县公安局澹台检查站200米左右的位置。那我们呢是今天早上6:55左右开始到咱们这个通行队伍当中的，当时距离检查站是500米。那现在的情况呢，我们已经从这个第二个红绿灯已经排过了咱们最近的这个红绿灯。我们呢是在6:55的时候手机导航呢，当时给我们预测了一下，说还有大概半个小时会到检查站。但实际上呢，现在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现在是刚刚过完这个到了这个第一个红绿灯这块，大概是行进了一半的路程。现在呢，导航预测是还有15分到达检查站。我们目前看呢，这个还是以缓慢这个速度前行，但是没有出现完全的这个停滞的这种情况。我们到时候具体会看一下到达的时间。另外呢，据我观察，现在在这整个这个检查站的这个十字路口这块，就是最近的这个检查站的十字路口这儿，因为呢有三个方向的车同时要往这个检查站走，所以是有一个交警在维持秩序。另外呢，就在最内侧这个行人车道以及边上的这个两轮非机动车的这车道是没有出现排队的情况，是比较通畅的。具体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运清也提醒哈，注意交通安全，再见。 好。 我们也希望运清啊，等通过检查站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消息，看看这个时间究竟有多长。其实这个也是方便众多的环京地区的人员进京工作啊，方便大家的出行。好，京城京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疫情防控。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朝阳区陈经纶分校、东湖湾校区和花家地实验小学朝来校区因本轮新冠疫情进行隔离观察的师生，截止到昨天全都解除隔离，可以重返校园了。 是，那这一次医学隔离涉及到陈经纶分校东湖湾校区90名师生和家长，和花家地实验小学朝来校区的109名师生和家长，经过核酸检测全都为阴性之后，结束了在集中医学观察点21天的观察，乘坐大巴返回学校。学校呢为归来的师生们准备了简短而温馨的欢迎仪式，朝阳区教委也为他们专门准备了装有口罩、手套等物品的防疫工具箱。 昨天晚上10:10，朝阳区来广营地区清苑路第5社区华茂城7号院6号楼结束了14天的管控措施，583户居民完成了共计4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接到涉及疫情的消息之后，来管营地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进行核酸检测，完成小区管控的同时组建工作专班，20多名社区工作者和物业人员组成服务队，主动请缨进入社区协助外围开展工作，30多名辖区单位志愿者全天候帮助居民分拣快递、买药送药，提供各项生活的服务保障。 昨天，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二区完成了第8轮核酸检测，累计采样114261人，结果全都是阴性。配合全员核酸、环境采样全都阴性的结果，经过专家组的综合评估研判，昨天早上6点，昌平区最后一个管控区，也就是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二区全都解封了。本轮疫情，昌平区所辖的管控区域清零。 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当中，昌平区积极开展快流调、快管控、快检测，抢时间、抢进度、抢在病毒前头，紧盯重点人群、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开展流调溯源、核酸检验，还有敲门行动、封控人员管理服务、保供稳价等工作，全力推进各项防控措施提质提速，以最快速度阻断病毒传播链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冬季呢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而且全球新冠疫情仍然处于高位。今冬明春按照季节性特点，容易出现流感与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叠加的情况。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提醒说，流感的高发季呢，防新冠的同时别忘了要防流感。 那预防流感呢，疫苗也是最有力的武器啊。今年9月22号呢，北京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全面启动，对本市60岁及以上的京籍老人、中小学、中专、技校、在校学生和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实施免费接种。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接种，各区呢设立自费、免费和自费流感疫苗接种点，市民可以就近选择预约接种。 截至11月22号，全市共接种流感疫苗175.6万只，其中的中小学生73.1万只，60岁以上的户籍老人68.3万只，其他人群34.2万只。 再来看，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报道，昨天凌晨2点10分，第一趟检测试验车55003次从北京丰台站出发，这标志着北京丰台站改建工程连调连试正式开始，那么车站开通运营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 目前，北京丰台站的装修及机电安装工程已经完成90%以上，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建成后的北京丰台站将会承担京广高速铁路、京港台高速铁路以及丰沙、京原、京沪、京九、普速线和市郊铁路等多条线路的始发终到作业，将与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铁路枢纽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路网结构和客运站的布局，对优化首都交通运输结构、完善首都综合交通体系，为雄安新区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我们进入到国内资讯哈，先来关注热点事件。在狗咬人舆情发酵之后，昨天晚间河南安阳通报了对涉狗咬人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决定。 通报指出，安阳市委市政府责令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文峰分局、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4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并在全市通报批评。 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情况为，给予事件当事人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正科级稽查专员王新刚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并调离执法岗位。另外有多位干部被予以诫勉谈话、警告或严重警告、记过或记大过以及撤职处理。 目前，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已对涉事犬只进行收容，并且注销了涉事犬只的养犬登记证。同时，安阳正组织对全市的烈性犬、大型犬进行全面的排查整治，确保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关于网上反映的涉事女性李小莹涉嫌诈骗100万问题，工作组已经责成安阳市委政法委牵头，组织市政法单位和殷都区公安局检察院对该案件进行复核。

好，北京时间7:55，接下来呢进入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早上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 嗯，刘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嗯，好的。今天天气不错，因为昨天的冷空气已经离开了北京，昨天呢气温就略有回升。不过呢，昨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5.5，这也是入冬以来最低的一个气温。今天早晨呢，气温略有回升，南郊观测台的最低气温在-3.5，其他地方也有达到-4的。总体来讲呢，天气还是比较冷。不过呢，今天白天，光照不错，而且呢没有风，所以气温将快速上升。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10左右。天气算比较冷，不过呢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要根据这个早晚的温差来调整自己的衣着。虽然天气不错，但是呢刮完风之后啊，空气特别干燥。户外活动朋友，一个是要护肤保湿，另外还要及时补充水分。第三呢，要特别注意户外的用火安全。未来几天呢，就是到周日，基本上没有明显冷空气活动。这个气温呢是缓慢回升，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1度。不过呢，最低气温上升速度比较缓慢，基本上维持在-2到-3之间。27号呢，这个基本上气温略有下降，基本上都在这个9度、8度的样子。周日也是基本这个情况。天气呢总体来看还是不错的，气温略有回升，不过呢早晚温差大，大家要注意这个早晨出行一定要多穿件衣服。主持人。 嗯，好，非常感谢刘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再见。 再见。 好，感谢刘工哈。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预计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呢天气晴好，空气清新，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 未来3天无全市性降水，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根据北京市卫健委刚刚的通报，昨天全天北京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起立。 好，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航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普京将来华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俄双方正就具体事宜保持密切沟通。 为了遏制油价飙升，美国政府宣布释放5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财经资讯，中小企业纾困政策打出组合拳，部分阶段性惠企政策有望转化为长期政策。 前沿科技，我国成功发射高分3号02星，提升我国卫星海陆观测能力。 旅游文化资讯，为保障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明天0点封闭。 新版图书馆文化馆防控指引发布，严禁接待14天内有确诊病例地区人员。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孙畅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当地时间11月22号，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首相约翰逊不支持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想法。目前，英国方面还没有确定谁将代表英国政府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 赵立坚表示，共享盛世是中俄之间多年形成的良好传统，双方正在就普京总统来华事宜保持密切的沟通。 我们看哈，这个英方的发言人约翰逊此前表达说呢，本届英国政府不支持抵制体育赛事。英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认为，对于那些花了大量训练的时间的运动员而言，他们应该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冬奥会。英国《泰晤士报》此前也报道称，英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5眼联盟成员国考虑跟随美国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对此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多次强调，北京冬奥会是世界各国冬奥运动员的舞台，他们才是主角。 昨天还有记者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收到了习近平主席发出的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邀请，待俄中双方商定所有的细节之后，将会共同对外发布有关信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赵立坚说，共享盛世是中俄之间多年形成的良好传统，双方正在就普京总统来华的具体事宜保持密切沟通。 2014年，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这次习主席也邀请好朋友普京总统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普京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双方正在就普京总统来华的具体事宜保持密切沟通，相信两国元首的冬奥之约将再次诠释中俄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伙伴关系，相信两国运动健儿将再创佳绩，为向世界呈现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世做出应有的贡献。 好，接着来关注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1月23号上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释放5000万桶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油价，遏制美国目前严重的通货膨胀。除了美国之外，印度、韩国和日本三国也将加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行动。 根据央视报道，拜登是在白宫就美国经济及油价发表讲话时做出上述表示的。拜登表示，尽管美国经济及就业表现正在恢复，但是目前美国经济仍然面临着供应链等问题的挑战，这推升了物价，造成供应短缺。 拜登说，他已就此问题与美国西岸最大的两个港口，也就是洛杉矶港及长滩港的相关人员进行了交流。两大港口将改为每天24小时运行。此外，在与大型零售商的对话当中，拜登表示将确认今年美国传统假日来临之后，各地有足够的食物和物品供应。 对于拜登的这一决定，美国能源署还没有做出回应。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布希表示，战略石油储备是为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准备的，当燃料供应中断时，通常才会释放国家战略石油储备。 此前，俄罗斯、沙特等石油输出国组成的欧佩克加联盟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增加石油产量的要求。国际能源论坛秘书长麦克莫格尼尔在11月22号的声明当中表示，如果石油进口国开始释放原油储备，那么欧佩克加提高原油产出的可能性会变小。 近日呢，美国油价持续上涨。根据全美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全美一般无铅汽油平均价格21号已经达到了每加仑3.4美元，创下7年来的新高。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美国国务院昨天把德国和丹麦的新冠疫情旅行警告级别提升到了4级，也就是最高级，建议民众避免前往这两个欧洲国家。 根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将德国和丹麦旅行警告级别上调到最高级，意味着当地新冠病毒传播风险非常高。4级旅行警告的标准是过去28天每10万人口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0例。 美国疾控中心目前将全球约75个目的地列为旅行警告4级，包括奥地利、英国、比利时、希腊、挪威、瑞士、罗马尼亚、爱尔兰和捷克等不少欧洲国家。美国疾控中心建议民众避免前往旅行警告级别为4级的目的地，如果必须去，应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根据报道，受部分国家新冠疫苗接种迟缓、高传染性新冠变异毒株德尔塔的蔓延，以及冬季气温降低、室内活动增多等因素的影响，欧洲近期再次成为全球新冠疫情的震中。 以德国为例，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昨天数据显示，德国7天的感染率再创新高，每10万人新增确诊病例达到399.8例。那丹麦疫情近期同样出现反弹，单日新增病例数刷下了历史新高。 此前呢，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鲁格曾经警告说过，欧洲及一些邻近地区国家今年冬季可能会有5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 据央视报道，韩国前总统全斗焕昨天上午去世，终年90岁。据介绍呢，全斗焕昨天上午8:45许在卫生间晕倒，当时家中只有夫人，全斗焕因未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 全斗焕的遗属，韩国前青瓦台秘书官闵正基公布了全斗焕的遗言，说他希望死后能够葬在俯瞰朝鲜的边境前沿高地，但能否落葬前沿高地并非他可以决定的事情，因此将会在遗体火化之后先将骨灰放在家中，待最终决定埋葬地之后再下葬。 闵正基还表示，将以家族葬形式来治丧，但是呢，由于全斗焕三儿子一家从美国返回韩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预计呢难以举行3日葬形式的葬礼了。 全斗焕去世之后，韩国政府当天决定不为其举行国葬。韩媒说，这是韩国政府引进国葬制度以来第一次不按照国葬的规格为前总统治丧。 一名韩国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决定不为全斗焕举行国葬，即使家属以家族葬形式从简治丧，政府方面也不会提供协助。由此呢，除了韩国前总统李承晚、尹普善之外，全斗焕将会成为第3个政府不协办葬礼的前总统。 同时呢，由于全斗焕曾涉嫌军事叛乱罪被判刑，也正因如此丧失了在韩国国家公墓安葬的资格。 全斗焕曾连任韩国第11届和12届总统。1996年，全斗焕曾因为涉嫌军事叛乱罪等遭起诉， 一审时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无期徒刑。1997年12月，全斗焕得到后任总统金大中的特赦，并于1998年初释放。2013年7月，全斗焕又被抄家偿还赃款。 好，国际视线最后呢，我们来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昨天发布一份报告，警告说由于银行存款减少，不良贷款率飙升，流动性不足，阿富汗金融系统可能几个月内崩溃。 报告认为，阿富汗金融和银行支付系统正处于混乱之中，必须快速地解决银行挤兑问题，以提高阿富汗有限的生产能力，并防止银行系统崩溃。报告称，阿富汗银行系统一旦崩溃，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负面的社会影响。 阿富汗中央银行在海外持有大约10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大部分存放于美国。塔利班8月15号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之后，美国冻结其境内的阿富汗央行的资产，导致阿富汗金融和银行支付系统承受重压。在阿富汗，银行需要设定每周的提款限额，以避免大量客户同时提取现金。 报告显示，2020年底，阿富汗银行系统总存款为28亿美元，今年9月降到了20亿美元。按照目前提款限额来计算，到今年年底，银行总存款将会降到17亿元，进而可能会引发银行系统的崩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称，如果银行系统崩溃，那么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解决无望。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编专家王雨田。雨田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近期美元的情况。 好的，美元近期维持强势表现，突破96整数关口后维持在去年7月以来的高位，昨日收报在96.54附近。这一方面得益于美国主要经济数据的良好表现，近期包括零售、成屋销售在内的数据连续增长，工业产值数据也保持了上升态势，这暗示着美国经济正稳定的复苏。另一方面呢，本周一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如果提名通过，将有利于保证未来美国货币政策的连贯性。在通胀水平高企和劳动力市场不断复苏的背景下呢，美联储加快 taper 的可能性有所增加。消息公布后，市场预期美联储首次加息的时间提前至明年6月，加息概率上升至70%以上。美债收益率受此消息带动上行，推动美元指数上涨。此外，近期欧洲疫情出现反复，日均新增确诊人数居高不下，欧洲多国拟重新收紧管控措施，一方面拖累欧元表现，另一方面激发了市场避险情绪，美元的避险属性受到青睐，推动美元指数上涨。展望后市，个人认为美元指数有望在经济数据支撑、加息预期不断强化的背景下，短期保持偏强的表现。那技术面看呢，美元已突破50%斐波那契回撤位96.21一线， MACD 指标、RSI 指标呈多头排列。从图形上看，美元指数短期内仍有一定上行空间。主持人。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油价是高企，那么它对加元的走势有一个支撑吗？ 是这样的，近期呢，加元延续了对美元的弱势走势，震荡下行，刷新了7周的低位，昨日收报在1.2664附近。从美元指数方面看，避险买需激增、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强化等因素推升了美指，打压了加元。而从加元的商品货币的属性来看呢，随着欧洲疫情不断加剧，封锁措施趋严，使国际原油需求前景再度转弱，对油价构成了一定压力。那另一方面呢，美国原油产量持续恢复，同时美国正积极寻求联合亚洲几大消费国释放战略原油的储备，也令多头较为谨慎。那昨日呢，这个油价只是出现一个小幅的回调，但整体趋势仍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走势。那在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加元的上涨动能。那从技术面看，美元对加元正测试61.8%斐波那契回撤位1.2696一线，和布林通道上轨。如果有效突破呢，暗示美元对加元下一步上行仍动能比较强。那加元或将延续这个近期的弱势表现。主持人。 那最后呢，再请您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929， 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5.16，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18.44，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3.11，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1.85，最后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5659。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雨田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谢谢，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来，财经资讯呢，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对于中小企业的纾困帮扶。最近中小企业遇到成本上涨、订单不足等突出的困难，经营压力加大。那如何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激发企业活力呢？国家层面打出政策组合拳，那么新的政策都有哪些新的措施？国新办昨天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了相关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兰表示，央行呢将会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有效落地，引导金融机构及时满足符合条件的煤电煤炭企业合理融资需求，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重点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发挥好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作用，着力提升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水平。 另外呢，央行还采取四方面举措，助力中小企业发展。首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导向作用，新增3000亿元知晓再贷款额度，对中小企业精准滴灌。 央行还将巩固提升两项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去年到今年的10月份，银行累计对14.4万亿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其中呢，支持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11.8万亿元。 第三，提升中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便利度，发布供应链金融管理制度，支持中小微企业通过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进行融资。今年1到10月份，中征平台呢共支持近20000家中小微企业获得融资1.46万亿元。第四，加大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 工信部副部长徐小兰在吹风会上说，目前我国已经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762家，带动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万多家，入库企业11.7万家。下一步将会加强政策研究储备。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强化中小企业运行监测分析，开展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调研，密切关注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关注新问题，研判新趋势，加强政策研究储备，推动适时将部分阶段性的惠企政策转化为可长期实施的政策，不断提升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进一步的稳定中小企业发展的预期和信心。比如在强化服务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所属事业单位对小巨人企业减半收取非强制测试认证服务费，建设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体化平台 APP， 实现政策的主动匹配，创新人才的供需对接，服务的一站式获取。 近日，商务部印发《“14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十四五时期，外贸高质量发展将努力实现5大目标。这5大目标具体包括：贸易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协调创新水平进一步提高，畅通循环能力进一步提升，贸易开放合作进一步深化，贸易安全体系进一步完善。 规划提出，加强与重点市场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合作，推动建立绿色低碳贸易合作工作组，创新金融监管，鼓励银行探索优化业务真实性审核方式，提升审核效率，对真实合规的离岸贸易业务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降低进口关税和制度性成本，促进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进口。 展望2035年，外贸高质量发展将跃上新台阶，贸易结构更加优化，进出口更趋平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积极进展，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高。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菜篮子，这些天已经连续聚焦了啊，因为很多人疑惑，就是寒冷的冬天来临，蔬菜猪肉的物价会上涨吗？业内人士分析啊，由于寒潮的原因，不少地方从现在开始到春节之前，只要这个寒冷还没有退去，气温保持在低位，那对蔬菜和猪肉的需求呢就会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蔬菜猪肉价格就不容易走弱。未来受到春节备货的影响，腊肉腌菜备货都能够促进消费，所以说预计啊，他们的价格都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不排除未来还能有上涨的空间。 但是呢，从短期来看啊，这个局部地区物价上涨是必然的。有网友表示，昨天去超市一看，嚯，这个猪肉价格确实涨了。上周12块钱、13块钱一斤的猪肉，这周已经涨到15块一斤了。鸡蛋价格从原来不到5块钱一斤，涨到了现在的6块钱一斤了。 专家说，寒潮来袭，生猪存活率以及蔬菜这个生长的速度肯定都是受到影响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相关部门已经积极的开始行动，努力做好菜篮子工作，南菜北运也在逐步增多，所以长期来看呢，价格上会有所回落，直到接近一个正常的水平。年关将至，对于易储存的食品，大家可以提前多采购一些，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对冲春节前后的年货采购高峰期，规避因人群过度集中而造成疫情传播的风险。总体来看，目前居民必需品价稳量足，有保障。 再来说说我们的钱袋子。近日呢，人社部发布2020年企业薪酬调查信息，披露了不同职业从业人员工资价位数据。下面呢，一起来看一看咱们的工资属于什么段位啊？ 咱们的工资属于什么段位？一说咱们，好像一下子距离就拉近了。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这个咱的。又拉得很大是吧？我感觉老像是 你想说什么， 替别人背负了，我就又被平均了那种感觉。 因为咱们确实不太高。 来吧，咱们说一说这工资价位啊，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企业从业人员在报告期内的工资水平，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费和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等。从工资价位高位数来看，2020年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排第一，年工资为26.19万元，金融服务人员排第二，年工资为23.9万元，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排在第三位，年工资为17.42万元。 从这个数据图表来看的话呢，除了高位数之外，在其他分位的工资水平方面呢，金融服务人员都是最高的，所以呢，金融业吸金能力依然强大啊。金融服务人员呢，他的工资也是整体段位最高的。 从不同的岗位等级从业人员的工资价位数据来说，管理岗位越高，职称越高，技能越高，工资的价位也就越高。所以说人往高处走啊，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技能职称，工资收入往往也会水涨船高。同时呢，学历依然是拉高工资价位的主要因素之一。 再来看近期呢，部分网友及媒体误将远东控股集团及台湾远东集团混淆了。对此呢，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天呢发布澄清声明，说他们与台湾远东集团没有任何关联啊，坚决维护国家采取一切措施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及人民利益发展环境，坚决支持早日收复台湾。 声明发出之后，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发声，表示支持爱国企业。据其官网介绍，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85年，前身呢是宜兴市范道仪表仪器厂。目前公司的年营业收入近500亿元，品牌价值898.98亿元，员工近10000人。今年9月25号，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榜单当中，远东控股集团位于第229名。 日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台湾远东集团在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的化纤、纺织、水泥企业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对其采取罚款、追缴税款、限期整改等措施，并收回这个企业闲置建设用地，查处违法违规问题仍在继续。 朱凤莲表示，我们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将会继续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干吃饭砸锅的事儿。广大台商台企要明辨是非，站稳立场，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昨天早上7:45，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高分3号02星，这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卫星海陆观测能力，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和支撑一带一路倡议。 高分3号02星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到2025年当中的一颗业务星，运行在755公里的高度太阳同步回归轨道，主要载荷为 C 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入轨之后，它将会开展全天时、全天候海陆监视监测，并与高分3号卫星组网运行，形成海陆雷达卫星星座，具备1米的分辨率、1天重访的能力。 另外呢，零二星还增加了船舶自动身份识别信号接收系统和星上实时处理功能，提高对海上船舶观测和海上突发事件与海陆自然环境的监测能力，可以满足海洋权益维护、海洋防灾减灾、海洋动力环境监测以及减灾、国土环保、水利、农业和气象等领域应用需求。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彭新华教授的研究组与德国科学家合作开发出一种新型的超灵敏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并用于暗物质的实验室直接搜寻。实验结果比先前国际最好水平提升至少5个数量级。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物理学》近日发表了这一成果。 在宇宙物质质量当中，普通物质呢约占15%，其余85%都是暗物质。为了寻找这些神秘的暗物质粒子呢，全球多个国家启动实验探测计划，但是迄今为止呢，还没有找到暗物质存在的直接证据。 近期，中科大彭新华教授的研究组利用气态氙和铷原子混合蒸汽室发明了具有超高灵敏度的新型核自旋量子测量技术，实现了新型核自旋磁传感器。 那么基于新的物理机制，研究人员呢进一步设计出了磁场量子放大器，将原子磁力计的这个磁探测灵敏度提高了100倍。理论预测，这个暗物质与原子核会发生极其微弱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呢，相当于啊，在原子核自旋上施加一个微小的磁场。利用超灵敏磁场探测装置，可以检测到这种微小的磁场，以此来寻找暗物质粒子存在的迹象。 这一成果展示了量子精密测量技术与暗物质探测的交叉融合，有望推动宇宙天文学、粒子物理学和原子分子物理学等多个基础学科的发展。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呢，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医保天天谈，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贵重财物放家里不安全，重要资料自己保管不放心， 就去中贵金库租保管箱。 中贵金库还是多家银行指定保管箱租赁中心，安全私密更放心。 国贸桥东万达文化酒店北侧，400-110-2128，中贵金库。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北京市医保免缴人员的范围和参保经办流程，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接着跟您聊聊其他的相关问题。 如何确保免缴人员全都能够参保成功呢？这需要部门协同兜底，保障一个不落。在增加困难群体参保便利性的同时，实现了市医保部门与免缴人员各主管部门每月进行数据交互对比，并将比对结果逐级下发到乡镇、街道、地区，以一个不落为目标，全面地实现本市免缴人员应保尽保。 免缴人员何时能享受医保待遇？认定及享受待遇，对新认定身份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医保新参保人员，在身份认定当月即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急诊及住院待遇，不再设置等待期。 职工医保减员的免缴人员是否需要办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手续呢？ 职工医保减员的免缴人员确实不再参加其他的医疗保障的，将自动纳入城乡居民医保信息库，实现个人医保待遇无缝衔接。 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好，北京时间8:30，我们继续主播在线。今天的早高峰呢，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胡运清探访了大厂主要进京通道的澹台检查站，现场体验跨省通勤情况。早上8点左右啊，两位记者呢已经通过了检查站。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胡运清，了解最新的情况。运清你好。 哎，主持人好。 嗯，刚刚在7:30左右，我们和您做了一个连线哈，在8点左右是通过了检查站。那么你整体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哎，你好，我们是在那个6:50到达咱们澹台检查站，当时是在距离500米处开始排队，大概半个小时后是行进了一半的这个路程。我们是在接近7:50的时候到达了这个澹台检查站，比较近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检查站的这个车道呢，它是分为4条机动车道和1条人行道。这个4条机动车道呢，其中呢就分别是大型货车道、2条小型客车道以及1条大型客车道。那这个大型客车道呢，其实上面是摆放了4个锥桶，是用来专门通过这个2轮非机动车。那么2轮非机动车以及最内侧的行人车道都没有，行人的这个道路都没有出现这个拥堵的状况，比较通畅。那我们是在7:51的时候排到了咱们的防疫人员给我们进行了测温。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检查站的交警就在前方。我也观察了下，整个就是在测温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比较快的，就到了这个第二个步骤。到达交警检查给我们检查的身份证，大概在7:57的时候，我们就顺利通过了这个检查站。可以说，在这个检查的过程中，速度都是比较快的。我们整个的这个体验是用时1小时。过了检查站后呢，我们也问了一下这个乘坐公交车通行的通勤人员，他们说因为所有的这个乘客在这个公交车上需要检查身份证，所以呢还是需要耽误一些时间。但是他们也表示，因为这个公交车是有专用道，所以检验时间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另外一些通勤人员也表示，这个拥堵的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是时常会出现，今年也属于比较堵的。现在基本上呢，大家都要比平时早出发半个小时左右时间。我这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情况是如此。 好，整体上还是比较顺畅啊，但是 对 在防疫的这种高标准下，肯定也会出现一些很特殊的情况啊，但这个也是可以互相理解一下啊。好，非常感谢运清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5分钟，就5分钟。 5分钟，天天5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 哎， 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30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在您耳边。 现在申请办法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郎平，郎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为了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顺利进行哈，那根据筹办工作的要求，11月25号0点到2022年3月20号24点期间呢，需要对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进行封园管理，公园中心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正常开放的。 再来关注颐和园管理处，昨天也发布了一份通告，为了营造良好的参观环境和游览秩序，防止区域扎堆聚集，落实疫情防控的要求，2021年11月26号到12月31号，对17孔桥东侧向西及南湖岛区域进行封闭管理。有计划到这两个地方游玩的游客呢，您也应该多注意啊，提前做好新的计划。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市文旅局制定，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了新版《北京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综合文化中心室疫情防控措施指引》，要求场馆严禁接待14天内有一例以上本土病例感染区域的人员入内。 根据指引，如果场馆内发现可疑症状员工或者是病例呢，要立即采取隔离措施，暂时关闭场馆，公共区域、办公区域要定时消毒，做好消毒全覆盖，并确保有效的通风换气。应急处置区域应该设立临时隔离点。 工作人员应该按照应接尽接原则完成加强免疫接种，严禁员工带病上岗，重点岗位工作人员每周至少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按照限量、预约、错峰的总体要求对入场公众进行调控。 要尽量减少在密闭的场所举办聚集性活动，而且严禁接待14天内有一例以上含一例本土新冠病例感染者所在县旅居室的人员入内参观游览。 电影方面，近期多部电影宣布定档春节档，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张艺谋、张默父女俩联合执导的电影《狙击手》啊，这部电影将在2022年大年初一上映。 这部影片呢，在吉林的白山取景，全冰雪实景拍摄，只为了最有质感、最踏实的呈现中国志愿军狙击小队的故事，展现真正的国家英雄主义，也是和观众一起追忆志愿军战士那种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精神和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 这是张艺谋从影以来第一次进军春节档。狙击手呢，是国内首部聚焦抗美援朝狙击手的电影，它讲述了狙击手与敌方殊死对决的英勇故事。 另外一部电影也是很受关注啊，它是由文牧野执导，宁浩监制，易烊千玺领衔主演的电影叫《奇迹》，这部电影同样也是在2022年的大年初一上映。 电影讲述的是平凡人追求幸福的故事，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普世情感力量，而支撑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一对对于现实中温暖共生的兄妹。 还是电影，而且这部电影估计我肯定得去看。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娃。 对呀、这个是大年初一上映的动画电影啊，《熊出没》系列电影第八部，叫《熊出没重返地球》。 这部系列电影呢，可以说是让很多小朋友耳目一新，不仅在笑料上持续加码，画面和内容也在一步步的自我超越，更是让人惊喜连连的科幻题材。从温馨的这狗熊岭到遥远的外太空，甚至熊二还登上月球了。这次呢，《熊出没》是上了太空了。 在电影的定档预告当中呢，大量精彩纷呈的科幻场景也真的让人目不暇接。神秘外星来客阿布造访了地球，熊二呢意外的得到了这个外星科技。那么外星来客究竟是什么目的？熊二经历了什么？让熊大光头强加入激烈的战斗呢？这一切都等待我们到电影院之后给孩子们慢慢的解答。 再来关注一部近期就要上映的电影啊，26号，也就是本周五呢，荒诞青春片《野马分鬃》将会在全国上映。 这部电影呢，主要讲述了即将大学毕业的阿坤站在大学和社会的这样一个分水岭上啊，他像所有的急于驰骋的青年一样，迫不及待的要好好的闯荡一番。用这个评书里的话说叫小马乍行嫌路窄。下一句是什么？大鹏展翅恨天低， 不是雏鹰展翅恨天低吧？ 是吗？ 小的意思吗？ 还是你掌握的更清楚。那么在阿坤拿到驾照之后呢，他邂逅了自己的二手吉普车。本以为他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新的可能，可是呢，却把自己带到了一个什么就是另外的一个人生路口，肯定这个车有点问题啊。那么在这段荒腔走板的日子当中，阿坤就逐渐意识到成长需要付出代价，其实生命也是很无常的。 再来看啊，近日呢，国家文物局“十四五”重大项目——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落户中国郢都。据了解呢，这个项目已经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重要规划当中，将按照中国领先、国际一流的标准，打造集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集成研发、成果推广、国际合作、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创新型国家平台。 项目设置以1+3的功能布局，也就是一个中心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关键技术研发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三个平台，即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监测平台、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国家文化遗产交流合作平台。 好，按照惯例呢，我们进入到图书推荐板块啊。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工业一路高歌猛进，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电影工业呢尚存许多不足，口碑与票房常呈现出割裂态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能够有人站在国际视野，将国产电影放在世界电影的谱系当中进行对比和剖析，那对于电影人来说，无疑是善莫大焉。 号脉电影增订版啊，就是这样的一部书。 嗯、 号脉，您想想，我们很熟悉了，就是号中国电影工业之脉， 嗯、 找出病因，哎，开出一个药方。作者周义东曾经在《大众电影》《中国银幕》等杂志开设专栏，又曾经担任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的总经理，从事电影进出口工作30多年，拥有着10年好莱坞影视工作经验。另外呢，周铁东还是麦基纳著名的剧作教程故事当中的中文翻译、 嗯、 由这样一位深谙电影商业之道的人来号脉，可谓是相得益彰。 嗯，第二本书给您推荐叫做《狐狸在夜晚来临》，用记忆之书来形容《狐狸在夜晚来临》这本书应该是最贴切的。在荷兰作家诺特伯姆笔下，这些故事总是带着似曾相识的怅惘，读这本书就像打开了一册充满年代感的老相簿。那诺特伯姆呢，站在当下回望过去，从不吝惜一丝半点的热情。 现年88岁的作者，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呢，就一直在写作。他写下的就是他如何追忆似水年华。《狐狸在夜晚来临》一共分为8篇，是从不同的侧面讲述漂泊者的心声。 最后来一起听一下邓亚萍的新书《心力》啊。作为一名连续8年排名世界第一、18次世界�冠军得主，主要赛事只输过3场比赛的这个超级这个球星啊，他是怎么样做到的？有哪些心得体会？邓亚萍就通过这本书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一起来听一听邓亚萍的介绍。 大家好，我是邓亚萍。《心力》这本书浓缩了我多年直面挑战积累的心理提升技巧，结合心理学经典的洞察，针对生活、学习与职场的痛点，总结出稳定心态、提升效率、打造强大的抗压力与意志力的可复制的技巧。前行的路上难免起起落落，希望这些独家的干货能帮你从容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压力。我们的知识也好，我们的这个外在的，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身体练得很强壮，是吧？包括我们的能力很强大，但是呢，大家可能相对来讲都相对忽略了一点自己的内在的力量，就是我简称叫心力。运动员可能我们平常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讲你比赛的技战术是一个方面，但是你能不能正常发挥甚至于超水平发挥，其实是要靠你强大的心理素质的支撑。那么让我来讲，就是你的心力有多强。就像我们平常学习一样，我们光学了知识，但是呢，你有的时候不往内心去走，不往内来看的时候，你可能你的心力不够那么强大的时候呢，你学了很多的东西，你学了很多的知识，但你考试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发挥得很正常。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些道理，把心作为一种训练的方法，可能大家呢没有特别的留意，或者是在这个方面呢可能也没有很好的一个训练自己的一种心力的方法，就是怎么样能够训练我们的心，而不是只是训练我们的行。首先呢，可能整本书其实告诉大家，就是我能做成的你们也一样能做成，因为我本身也不比你们有多优秀，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条件，如果按照教练的眼光来讲，我不可能能够成为世界冠军。其实别人怎么看待你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你坚定不坚定，你相不相信你自己，你能不能去做，这个是要吃苦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要吃苦头的。那你有没有做好准备？赢和输就在那一念间，成和不成也在那一念间，这一念主要就是在于坚持坚定，你相不相信你自己。 其实打球和人生一样啊，都要坚持和坚定。 哎， 好，文娱资讯，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在北京能够吃遍全国的美味啊，最美家乡味、哎、最美家乡人主题活动呢，现在已经开启了。 哎， 活动是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办事处与综合管理司指导，共青团北京市委 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北京新媒体集团北京时间来承办。 哎，您的家乡在哪儿啊？烤鸭、火锅、锅包肉、夫妻肺片、水煮鱼，哪一道菜最能够代表您家乡的味道呢？赶快下载北京时间 APP 啊，从首页点进这个最美家乡味、最美家乡人的专题，参与投票，还能够享受全网最大的优惠，来选出您心中的家乡味道吧。按照那个台领导的指示啊，我们呢，这也是紧急的配合大家啊，宣传这件事情，让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因为确实是快过年了，我们能够选一选自己家乡的味道，推荐推荐属于自己儿时的记忆，是件特别好、特别高兴又喜庆的事儿啊。 对，我们也是发自肺腑的跟大家聊一聊家乡味儿、家乡人啊，欢迎大家到北京时间上，讲一讲您的故事， 好， 讲一讲您家乡的菜，对不对？哎、吃那道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温馨的一些情节，都可以。 咬过舌头，哎、 真是吃多了， 馋肉了， 馋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8:46，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总运行控制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傅勇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呢，就进入了国际航班的处置专区。他当时啊正在纪检的岗位上，怎样阻断病毒的威胁，怎样监督防控落实呢？我们今天来听北京榜样人物故事 T3 地区的纪检，今天为您播出上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您看，这个是咱们远景拍的 T3 的一个俯视图，您看中间其实是隔开的，这就是 T3D 的位置。然后这边、就 是、还算是一个最中间的地儿。 对，这边就是 T3E， 它是属于国际的航班的一个比例的一个地方。 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总运行控制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傅勇正在向我展示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的全景俯拍图。如果将长长的航站楼分成三份，最中间的就是 T3 地区。从空间上，它可以将国内国际航班做一个分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不久，首都机场启动 T3D 作为国际航班的集中处置专区，也就是说，这儿是当时首都机场抗疫的最前线。傅勇是最早加入党员突击队进入专区工作的成员之一。 疫情应该很严重的时候，大概就是个二三月份吧，我印象中。 2020年二三月份。 对对，就是等过完春节之后，很快，全身的穿着这个防护服，一般一进去之后，早上可能大家就是简单吃一点，中途你就基本上就是尽量不要去打开你的这个防护的这一层这个装备。很多同事当时我印象最多的就是整个脸上全是勒痕。反正第一次看到我们一个同事女同志，又是这个年纪比较大，就她都能在这种马上退休的一个老同志，她能够带头冲在一线去做这个，所以我觉得对我们都是一种鼓舞。 傅勇当时正担任审计法务部纪检监察办公室副经理，他也认为作为纪检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前往最前线督导检察公司党委抗疫举措的落实情况。 提拔半年吧，也就是刚到那个审计跟纪检这一块。而且呢，就是当时是什么呢？纪检有一个职责，就是说我们得去监督各个基层组织是否把公司党委的一些这个决策部署真的去落实到位了。这个我们是要去做一些就是监督的，再监督要去做检查的。所以那会儿我们经常开玩笑，控制部门跟这个安全质量管理部门，他们是明察，就是说会组织每天会有各岗位会有一些抽查，会去检查。我们是做什么呢？我们是做暗访。因为我们去做监督的再监督，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不能告诉大家我检查计划是什么，我们要去查你什么，避免大家提前有一些准备啊，或者说我这个就为了让大家别查出问题来，其实就是，所以我们必须深入到每一个角落去查。这是我当时在纪检部门负责这个部门工作的时候，我跟底下同事说，我说咱们必须冲到前面去，不能说这个同志们在前面打仗，我们负责监督的，我们在后面闪得远远的去看着。但这种情况下面怎么样去做，虽然大家都很踊跃，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部门领导，你如果说自个往后闪的话，你不起带头作用的话，你都怕的话，那这个队伍你就没法带了。 出于对员工的关爱，组织突击队员的负责人曾经劝过傅勇，毕竟家中父母的身体需要照顾，孩子小，爱人又怀了孕，你可以暂时不去一线。 但是责任在肩的傅勇列举了自己的优势，说服了对方。 像我当时是因为在客运干过四年的这个旅客服务工作，所以呢整个航站楼的流程是比较了解的。旅客他可能会出现哪些方面的问题，有的旅客可能不配合，怎么样去有效地给他解释，让旅客能够接受能够配合，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没做过旅客工作的岗位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他对整个流程啊，对于这些就是一些解释的这种就是服务的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工作会欠缺一些。第二个就是像我们，因为我当时是公司可以说是很多岗位我都经历过，像这个行李处理这一块，以前负责宣传的时候也系统的学过公司各个岗位的这个操作流程的一些内容，所以呢他这些到了之后应该怎么样去注意，怎么样去做，会跟员工会有一些更深的一些交流吧。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一些优势，而且又是作为这个党员干部，如果争取意见的话，有什么事需要协调的时候可能会更有效一点。 随着对病毒的了解加深，不仅有人传人，还有物传人，这对机场防疫和国际航班的检验都带来了巨大考验。 那当您知道有物传人的时候害怕吗？因为得频繁的接触。 最初大家尤其是员工真的是比较有一些心理压力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做了两部分比较重要的工作吧。第一个呢，就是说跟相关的医疗这一块，就是认为怎么样能够保障这种避免员工的这个接触上面不出现问题。像现在我们就所谓的六件套，就是一个防护服啊，这个口罩啊N95的，然后呢手套啊鞋套啊，包括这个防护镜啊之类的，很多东西是要帽子啊都要全副武装，可以说去操作的员工你必须培训穿戴都合格了，你才能去操作这个岗位的这个工作。这个是从这个防护上面做一个保护。第二个呢，现在我们实行了一个就是整个机场这边实行两集中的这个管理，就是员工操作的这一个星期他是要单独隔离的，不能跟外界去接触，他就是住在一个固定的隔离点，宾馆酒店或者说隔离一段时间。哎，他们是两天做一次核酸，都是就为了避免这个过程有真有问题的话咱们能够最快的速度发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邀请这个专家这个学者，就是这种心理方面的在线的，或者说讲这种讲课，包括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培训的网上的一些平台，给员工做一些这个心理的辅导，其实是消除他们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压力。 2020年，傅勇深入首都机场的保障一线，开展疫情防控监督检查近百次，走遍了公司在首都机场的每一个操作岗位，走访员工上千人，出具专题检查报告79份，充分发挥了对公司疫情防控工作落实的监督作用。2020年6月份，因为工作需要，公司又把傅勇调整到了总运行控制中心，负责党建、服务、质量、培训、信息化建设等等工作。在航空公司纷纷开始客改货模式之后，傅勇再一次冲锋在前，仅仅用3天就拿出了受训、考核、资质获取3个保障方案。 我们做这个客改货为什么敢接，其实当时全世界都没有先例，因为整个不管是我们问波音也好还是空客也好，它对于飞机的配平在这个客舱里边去装货，因为人的重量是大家是可以有个估算，或者说那个当时有一些这个国际参考的一些标准，货物呢它没有，而且货物呢放在客舱里边它的位置怎么样固定， 对， 怎么样去让这个飞机在空中能够达到一个平衡，怎么样去寻找它这个平衡点，这些其实当时都是面临的难题，行业内很多航空公司不敢做不敢接。但那个时候呢，国家又很多防疫的物资国际上有需求，希望中国能给支援，尤其是后来这个疫苗就是对于整个全球抗疫，作为我们一个基层的民航的这个员工，我觉得都是一种去落实具体的这个工作上面，说这个我们必须接。通过大家翻资料，20多年这个公司这些技术人员的一些积累，大家真的就是手工绘制，然后呢去找这个平衡点，去通过这种图纸去画，找出来之后呢，这个就是再跟航空公司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质量部质那个就相当于质量控制技术部门，对，跟他们去沟通，这个可不可行？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说了可以，那我们就去做，因为我们只是代理这个飞机的日常的一个业务，还得他们同意授权，他们也认可这个，我们才能去操作他的航班，这是一个技术授权的一个问题。这3天可以说岗位上的这些就是配套的同志们非常辛苦，可以说是不眠不休的来攻关这个。